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天，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呢3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0%。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逐渐转受地面复合区的影响，午后呢有2-3级的偏南风，扩散条件呢有所转差，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4级。那明天白天天气呢以晴为主，有利于花粉的传播，花粉浓度保持在较高水平，对花粉有过敏史的朋友外出呢应该注意采取防护措施，避免进入花草繁茂的地方，远离这个过敏源。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安居好声音。李松律师呢在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团队啊。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房产问题，再重复一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然后来请李松律师呢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另外今天还是会赠送大家一本书啊，就是李松律师所写的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里边有很多啊关于这个家庭在房产问题上的一些纠纷，比如说对这种拆迁利益的不知怎么分配啊包括还有像购买二手房啊、回迁房、公房等各类房产的一些纠纷问题，还会有很多的一些非常专业的房产法律的知识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书的话啊，一定记着把您的手机号和姓名一起留下来，上面写到我要书。我刚才看到有位朋友叫金霞，也是写的我想要书啊，但是呢您要把电话留下来，这样呢我们工作人员或者是律师朋友呢才能给您打电话啊，告诉您怎么去领取，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您取得联系。好的，那我们下半段呢把上半段的这个问题咱说完啊，说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快讯。刚才呢我们聊到就是关于这个承租的公房，比如说他变更这个承租人的时候会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还有拆迁的一些问题啊。那在实践当中啊，这个父母留下的公房，子女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此公房呢予以这种妥善的解决，避免这种家庭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纠纷之类的 啊？是因为这种承租的公房这种发生的纠纷啊，基本上都是由于这个父母去世以后，哎，这个子女之间由于这个承租的这个公房的这种利益而产生这种纠纷。那么子女之间呢， 那么对于父母承租的公房，那么在进行这个如果能协商一致来解决的话呢，最好还是出具一个书面的一个签署一个书面的协议，把相应的这些涉及到的这个承租公房的一些利益啊都约定好。比如说这个房子如果以后卖啊，卖的钱大家怎么分，比如说这个房子以后拆迁，拆迁了这个拆迁利益该如何来分配。那么我们实践当中遇到一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时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嘛，都不好意思是吧，但是比如说退居老大是吧，父母去世让老大做承租人，那么老大做了承租人以后，哎，以后涉及到拆迁，老大反悔了，说这房子是我的名，就应该归我所有。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他子女维权他没有相应的证据，他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最好就是签订一个书面的这种协议。那么有了这个协议以后，比如说老大如果涉及到拆迁了，他不给你拆迁利益，你可以拿着这个协议，双方有约定，是吧，以后拆迁了这个拆迁利益平均分割平均分配，你可以拿这个协议来起诉到法院，那么让法院来判决他啊，来把相应的拆迁利益呢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配啊，对对方呢能有一种约束啊，能有一种约束。所以呢我觉得呢子女之间对于这种承租的公房，那么如果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话，最好把它通过书面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避免这个一方的反悔啊。 嗯，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在承租公房发生纠纷的这个主要原因，刚才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各种利益的一些事情吧，对吧？ 实际上 这 种承租公房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父母去世以后而产生那种纠纷。 对， 如果是自己买的房子不会有纠纷，比如你买了房子然后怎么着怎么着了，他不会有纠纷。这种就是父母的房子为什么会出现纠纷呢，他不能继承这种房子，他如果能继承他也不容易产生纠纷，继承的话几个子女就平均分割呗，一人一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这种房子的话呢它为什么会产生纠纷呢，就是它不能继承，直接就承租权无法进行继承。那么谁的户口在这儿，谁的居住的，他就想按照公房承租的变更条件来进行这种适用。他按照这种适用呢，只能是他符合条件变成他自己，那其他的子女可能不干了，说这毕竟是父母代位分配的房子，是父母的房子都成你的了，这又不是你自己买的是吧，也不是你分配的，凭什么呀。所以我觉得焦点是在这个问题上。哎，这种就是说他不能直接继承，那么是子女之间产生公房承租权纠纷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子玉就说，他说如果说承租的这个房子名字是母亲，如果老妈走了之后呢，我们共居人都有房子，那怎么办 啊？这个也没事儿，实际上的话咱刚才说了，你变更的话呢要去无其他住房。但是如果你子女之间没有异议，实际上产权单位都给你变啊。咱刚才说的呢是就是说一个具体的一个规定，是有纠纷的情况下可能你必须要按照这个规定来进行做。你实践当中你子女都没有异议，我说的这个房子本身就是你父母分配的福利房，是分给你的，或者你们自己买的，或者你拆迁给你们的，他不可能收回去。你只要你子女之间没有任何的异议都同意，实践当中李律师接触到的啊，就是我接触到的基本上都给变。 那他占有你的这个名额吗？比如说我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要变更的这个人，他已经有名下两套房了，因为北京现在限购政策就是说一个家庭只有最多有两套嘛，那他已经有两套了，那这个时候这个 不受限购的限制，因为这个是什么承租法。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限购呢是指的那种产权法。这种房子也不做网签，也没有房产证，它是承租证，也不用做网签，所以这个呢，它不受限购令的限制，包括你买卖，它也不受限购政策的限制。但是呢，这种房子呢，您如果以后想分什么两限房、自住性商品房，还有什么共有产权房，这都受限制，这个视为你有其他住房。因为这刚才说了嘛，承租的公房财产权益它比较大，所以你要申请以后保障性住房，有这种房子，你是承租人的话，你是不符合条件的。但是如果你是通过这种承租人这种变更而取得这种房子，这个不受限购令的限制，你有多少的房子，但是要求是没有住房，这个客观是无其他住房。我说的就是说你子女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实践当中产权单位不会给你交这个真儿，毕竟是你父母留下来的，你可以变啊。 好的，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一个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提问，安居好声音。那么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问题啊。317新政的实施呢，有效规范了房地产市场的秩序，但是呢，也引发了一定数量的纠纷的一些案件。那房屋买卖当中啊，借新政违规的也是时有发生。那近日呢，北京二中院对一年来审理的涉新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进行了一个专题的调研。调研显示说，有的买卖双方呢，将本不受政策影响的情形解读为受限，以混淆视听。那有的回避本已经存在的根本违约的情形而搭这个新政的便车，有的呢也是为了达到解约目的吧，努力的符合去这个新政的条件。所以法官表示说，法院呢会重点严格的审查合同解除的原因，来防止这种搭便车的一种行为。 哦，实际上还是由于房产价格的波动而引发的一种纠纷啊，因为新政出台以后呢，那么成交量变小了啊，这个价格呢往下跌了，所以很多的这个有一部分这个买受人呢就想解除这个合同啊，因为新政一出来，这房价不往下落了吗？但是法院来审理的时候呢，他要看你这个合同当中是不是真的是因为新政的影响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是不是真的受影响？有的情况下没有受影响，比如说317新政出来以后，提高了首付比例，贷款的数额少了，首付的比例高了，但是你这个合同当中，你的首付本身虽然是在新政之前签订的，但你的首付比例就已经非常高了啊，没有受到新政的任何影响。比如说你在新政之前就约定的首付付到了70%啊，这个和新政没有任何的影响，不影响你的履行。这时候你说受新政影响贷不下款来了，怎么着怎么着，那法院你看你这又不贷30%，受什么影响啊？这是不会支持你的。 嗯， 所以这种受新政影响的这个案件呢，法院在审理当中是不是能解除合同，关键看你这个合同是不是真的受到的新政影响。如果不受影响，法院还是要维护这种交易的稳定，是要判决继续履行合同的。 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当前这个离婚率呢是居高不下，为了提高夫妻离婚的这种谨慎度，各地相关部门也是采取了就是各种措施吧。来据报道说，四川的宜宾县人民法院的主审的法官通过让这个原告、被告夫妻做这个离婚考卷，判断来双方感情是否有这种挽回的余地。前不久呢，这个呼和浩特市的这个婚姻登记处的婚姻家庭的咨询师呢，一年是挽回了70多对啊，这个夫妻感情的新闻也是引起了一个广泛的关注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处理这种离婚案件，法院确实应该是比较慎重的。而且按我的经验啊，就是一般的这种离婚案件，第一次啊，基本上都是判不离的。一般都得要至少得两次才给你判决离婚啊，至少得两次。因为为什么第一次离婚都是判决不离呢？就是看看你们双方有没有和好的这种可能性。可能双方小两口较起劲来了，一赌气到法院打官司了，双方都在气头上要离，是吧？可能一方坚持要离，后来这个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好了。所以呢，法律就有了这种规定。那么在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6个月之内，那么这个原起诉方就是原来的原告再起诉到法院的，法院不受理。6个月之内是不受理的。为什么6个月不受理啊？就是让你这6个月好好的，你们俩再磨合磨合，没准这6个月和好了呢。但是如果给你判离了，你们可能就永远就和好不了了。所以呢，第一次离婚原则上都是判不离的啊。但是也有例外，就是咱们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规定啊，符合这些条件的，可能第一次就给你判离了。哪些条件呢？比如说两个人分居2年了，就2年没在一块生活了，这感情基本上也到头了。第二种呢，就是有家暴虐待遗弃啊，家暴虐待遗弃，这就比较严重的啊。什么叫虐待遗弃啊？你平时说这媳妇挺厉害，说你今天不能吃饭，这不叫虐待，这不叫虐待。这个你长期不给他饭吃，这叫虐待。就是情节一定要达到一定程度。啊，你说两人吵起来了，打他一拳或给抽他一耳光，这也不叫家庭暴力啊。你天天经常的隔三差五的打，这可能是属于家暴。但是偶尔打一次架，那也不叫家暴。因为实践当中我经常看到一些听众朋友们来找我，或者一些这个客户来咨询我，就是哎他打我了是家暴，打一次这种他没到那个程度啊，当然打得比较重那是另当别论啊，那可能涉及到故意伤害啊一些问题，偶尔打一次架那个构不成这种程度啊。家暴啊虐待啊必须要达到一定程度啊，那么法院才能给你认可。说家暴虐待遗弃的这个第一次也可能给你判离。再一个呢，就是重婚的，和别人又领证了，和别人长期同居了，是吧？再一个赌博，长期赌博屡教不改，赌博吸毒屡教不改啊，你赌了几次或者吸了一两次毒，这不能叫感情破裂，是屡教不改，就多次一般都是3次以上屡教不改的，这个 也影响到夫妻的感情，也可以认定感情破裂。 嗯，哎，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啊，说这个康先生住的某个小区呢，入住以后就发现这个瓷砖啊总往下掉，就心里就特别不踏实。那康先生说，一遇到这个下雨天、刮风天就掉得特别严重。那记者呢也是随后到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啊去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就说啊，说瓷砖脱落的这个事情呢的确存在，说目前已经陆续对每栋楼的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检查，排除这种安全的隐患，同时也是联系有资质的施工队，然后进行紧急的这种啊修补哈。嗯，这个 这 高层掉砖是有点恐怖。 是啊，你这个高空当中落下砖来，这个要砸到头上 怎么办？是吧？ 这是很严重的， 对， 是吧？瓷砖这个都是一些 挺沉的呢、啊， 对，挺沉。你从高空下来，这个呢，实际上应该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楼的本身这个安瓷砖的时候啊，它还是质量有问题、 嗯、 啊，还是有质量问题 。对， 你质量没问题的话，你时间再长，它也不能这个瓷砖脱落下来，是吧？但一旦脱落下来的话呢，这个开发商、建筑商。我觉得他们都有施工方， 嗯， 还有开发商卖楼的， 嗯、 还有去盖楼的，我觉得他们都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没错， 按照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呢，这个按照这个悬挂物、搁置物啊，什么悬挂物、搁置物啊，你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悬挂物了啊。这个如果侵权的话，由物的这个所有权人来承担责任。这个楼是谁建的？是开发商建的， 嗯， 开发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嗯、 是吧？当然，这房子假如说要卖给，比如说啊。这房子卖给了这个住户，那么住户就是这个房子的这个所有权人。如果你们家的一扇玻璃啪掉下去把人给砸了，你们住户也要担责。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呢也并不一定都是开发商啊、 嗯。 当然这里边还牵扯到，产品质量的问题，可能产品质量不合格，这瓷砖质量不合格，啪裂了个缝掉下来了， 嗯， 是吧？可能这个生产这个瓷砖的 也会有问题， 也有问题。你生产者，你生产瓷砖它质量有问题。是吧？达不到标准，他自己裂缝掉下来，把人给砸伤了。生产者可能有责任， 嗯， 包括施工方都有可能产生法律责任。 对， 所以这个呢，要看具体的情况、 嗯、 啊。 好，来看出下面一个问题啊，说记者呢从福建省厦门市反诈骗中心呢核实到了，近日的厦门小区楼道内频频出现的二维码扫码加入业主群的一些布告通知。那经核实呢，这些微信群呢并非正经的业主群。那厦门市反诈骗中心提醒广大的市民说，来路不明的业主群呢有套取用户信息的风险，说千万不要随意的加入这类业主群。 嗯，是，现在这个通过这种微信啊来这种诈骗的这种情况特别的多啊。而且我们经常就是说，手机的时候突然跟你要是输入一个验证码啊、 嗯， 哎，突然提示你一下，大家一定得核实清楚。有的时候我经常接触到什么赠话费啊，赠什么的， 嗯嗯、 突然给你个提示、啊，让你输入验证码，大家一定得小心啊。 嗯， 哎，这种呢很有可能是骗子做的，你自己打电话咨询清楚了， 嗯， 你再来做这个事儿，别一说的有利益了，马上就输入验证码。容易被骗， 没错 啊。 那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的最后的一条信息呢，我们把它还是放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大家的问题当中去哈、 嗯， 因为大家这个下半段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是吗？ 啊、 解答一下， 对，我们抓紧时间来解答一下。首先有位海浪的朋友问呢，说他母亲啊改嫁到他现在的继父家啊、 嗯， 那房产证呢是他的继父爸爸啊，也就是。他爷爷的名字 哦、oh. 啊，那老两口现在都不在了，那他继父呢也不在了，然后他继父呢有两个姐姐，那请问这房子应该怎么分？ 俩姐姐，他这个内容啊不是特别的全， 嗯， 首先啊，他继父如果是在夫妻存续期间，他这假设几种情况啊、 嗯， 如果是在夫妻存续期间，那么他的爷爷奶奶去世了， 嗯， 那么他的继父这时候继承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由于按照咱们国家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这种财产都属于夫妻共有， 嗯， 你的继父继承了也就由你母亲的一半，比如说你继父继承了100万， 嗯， 那么这100万当中由你母亲的 50万、嗯、 夫妻存续期间继承的财产嘛，当然是一人一半，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当然你父亲的一半还有几个法定继承人，是吧？你继父有两个姐姐，是吧？这俩姐姐是你继父的这个亲生子女啊，这个继承权，你母亲也有继承权， 嗯， 他那一半，然后这三个人再来进行继承，是吧？当然，如果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和你继父形成抚养关系？如果有形成抚养关系， 后来发了一条说他是这个老两口去世了之后，他母亲才改嫁过去的，应该是 老两口去世， 也就是他爷爷吧？应该是他是不是他爷爷这个去世的时候？ 其实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嗯、 是继承是不是在夫妻存续期间继承取得的这个房产？ 嗯 啊，那么 好像不是， 这个应该是不属于我说的这种情况，是第二种情况。其实我刚才说的呢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 如果是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这个继承的这个房这个财产的话，首先是母亲和继父一人一半，那么你母亲呢本身就在，因为是在夫妻存续间取得的嘛，本身享有50%，那50%呢由你继父的继承人来进行继承。如果你和你继父形成抚养关系，你也有继承权。如果你没有形成，那么就是由他的亲生子女那两个姐姐和你母亲来进行继承。这是一种就是夫妻存续期间继承的财产。还有第二种，就是刚才主持人念叨补充的那个问题啊，那个是这个去世以后，爷爷奶奶去世以后两个人结的婚，这属于婚前继承的。对吧，如果是婚前继承的话，那首先这个财产的话应该都属于你继父个人的财产，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因为是不是在夫妻存续间取得的嘛。那么这样当然你因为你结婚了是吧，现在因为这个房产呢已经开始了，你继父呢这个继承财产就已经实际产生了，这时候他去世了呢，比如说你继父有100万，这时候呢可能就由三个人，假设啊和你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的话，就由你母亲和两个姐姐来三个人平均分割，是吧，一人33万多点。是吧，这做法定继承呗。还有一种情况呢，因为他是你母亲和你继父是在你爷爷奶奶去世以后再婚的，也有可能那时候你继父还有就是你继父原配吧，两个人那时候如果是在夫妻存续取得的，可能有他的份额，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这个抚养关系是从多大岁数来算的呢？ 抚养关系的话呢，就是一般的话呢，就是这种继子女和这种继父母之间是否形成抚养关系，一般这个抚养期是2年。就是未成年之前2年。比如说你 未成年是吧？ 未成年。未成年，比如说 就也就是说，哪怕比如说你后来你也是进行了这个比如说孝顺啊或者是什么的哈，但是呢你已经成年了以后才有的这种抚养关系的话，那其实也是不算。 成年了以后，因为是成年了以后你再孝顺他，他没有抚养你啊。因为你成年了以后，他不可能形成这种抚养关系了，是吧？因为你成年以后，你就独立的这种生活能力了。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他没有抚养你，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他抚养你了，你才有赡养他的义务。他既然没有形成抚养关系，你也没有从法律上讲也没有赡养的义务。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当然他抚养你了，你和婚生子女是一样的，你也应该。 所以这位朋友他应该是没有形成抚养关系。 他还没有，我听说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他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是在爷爷奶奶去世以后，母亲和这个继父再婚的，有俩孩子，这个应该。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形成抚养关系啊。 对，所以反正就是挺复杂哈，所以要看具体看您家是什么样的一个这种情况啊。来，我妈这边还有好多的这个问题，咱们再来说一下。有位朋友就说，想了解一下这携手一生，说如果说现在是这个妈妈的这个承租房，将来拆迁了，妈妈同意由儿子作为这个安置人，但是呢，儿子现在已经有两套房子了，经济的，那么还能做安置人吗？这刚才咱说过了，这个跟这没关系，对吧？ 没关系，等你妈到时候取得拆迁，你再给你不就得了吗？你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把户口最好迁到这个房子里去。这样的话，如果有安置的房屋的话，直接就可以写你的名字。比如妈的，你妈不是要给你吗？是吧？既然给你，最好把户口一块迁给了，到时候直接有安置房，直接就写你的名字不就得了吗？ 就是户口要在里面。 对，你要想把安置房写到你名下，你户口必须在里边。你不在里边，只能先落到你妈名下，然后你再走买卖啊，或者走继承，只能这样。 好，另外这个萌问一个问题啊，说这个父母租用房管局的房子，去世之后房管局会不会收回呢？说现在我们有房不和父母同住，但是为了孩子上学户口在里面。 其实刚才我也提到这个问题， 也提到了，对 啊，因为这房子的取得方式它就是分配，就是父母单位分配的福利房，拆迁拆了你的房子又给你安置了房子，再一个就是有偿通过公房使用权买卖拿钱买的，无非也就这种三种方式取得这种公房的这种承租权。所以这种是一个比较大的财产权益。父母去世以后，即便你们子女不符合变更承租的条件，也不会收回去的，放心吧。 白月问一个问题，说我父亲去世，商品房为父亲名下，家里呢现在是妻子和儿子，这房子怎么能变更为儿子的？这个母亲现在意愿也是一致的。 这个事儿比较简单，应该是还是登记他父亲名下，已故的父亲名下，是吧？应该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走一个继承手续呗，就是办一个到公证处办一个继承公证，啊，就是你们比如说你想过户到孩子名下，你这个母亲或其他子女都放弃，然后同意变更到这个子女的名下，拿着那么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然后到房管部门再办理这种公证手续啊。 那他只是有一半啊，那他母亲的这一半 放弃了， 就 他母亲直接放弃了，就我的本来的一半和我继承的 我都放弃。 所以他这一块呢放弃的不仅仅是继承的，他自己那一半也放弃了。 对对对，所以需要做这么一个公证之后，然后才能去变更这个房子这个名字。 它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好的，大家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这边白浩树问一个问题，说双方都同意离婚，第一次起诉法院能判离吗？ 啊，这个肯定判离。因为你俩都同意离，法院不可能给你判个不离，那就闹笑话了。咱刚才说的呢，就是说，就是一方要坚持离，一方不同意离，这种情况下，除法定情形外，一般都不会判离。除帮离六个月之内，而且判不离的判决不离婚的话呢，原告呢，你在六个月之内不能提起诉讼，但是被告可以。比如说你是被告，他起诉你离婚，是吧？第一次判不离，那么原告不能。六个月之内不能再起诉了，但是你可以，因为你是被告，你可以，你觉得确实过不下去了，你再反过来告他，这可以啊。 所以就是如果两个人都非常的同意离婚了，那人家不可 两个人都非常同意，那法院没有理由给你判不离啊，是吧？人家俩都不愿过了，你法院说你俩就必须得过，那不就闹笑话了？ 对， 那你只要同意离，法院肯定判离啊，不会判不离。 对，所以刚才我们只是说的是一方不愿意离。 咱刚才说的是一方不同意离，一方同意离，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尤其是多聊了一些。或者说是比较详细的吧，聊了一些关于这个公房承租，所后面的一系列的这种事情啊， 是， 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纠纷呐、还有一些这种这个拆迁呐、等等的一些利益问题啊，希望大家能听得明白吧，啊，知道以后怎么去办了。那我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来不及说下面这案例了，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说吧。 可以 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大家如果有装修的疑问，明天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行，那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福利瑞麟五一有好礼，本档活动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瑞麟乳业特别带来了100瓶的深海鱼油免费送给大家。 是， 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的，如果您也关注食用油的健康，您也想了解一下瑞麟羊奶粉的话，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就能免费领取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一瓶。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这款鱼油啊是由越南纯进口的，每100克食用鱼油当中就富含了76.34毫克的维 E， 5652毫克的维 A， 还有多不饱和脂肪13.10克，欧米伽六12.93克和欧米伽九52.9克。那今天五一专档，如果您听到了，就一定把握住。4007106108，4007106108。 这鱼油可不便宜，至少得100来块钱。今天居然免费领，那一定要报名。 我们家一直吃的都是橄榄油，我觉得都已经蛮好的了。没想到广播里面在送鱼油，真的是不花钱免费送吗？那我马上让我爸妈打电话。 年轻的时候，我可是单位出了名的青年才俊，歌舞师傅、运动比赛、旅游拓展是样样都行。可现在退休了，肚子上的肉是越来越多。医生说我是饮食结构不健康，听说今天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顶深海鱼油，这多划算呀。 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认可。如果您此刻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请一定要关注一下